开恢宏啊，他们哥俩往前走，这个薛寿兰忘记了把他捧着个赞，把他那儿的把话讲。我说尊长二位老先生，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，你们押婆押拐押户的？诸葛亮说，为红押宝，我得算一算，我算是哪儿黑玉哪儿红，他按照前坎根阵这么一算，这宝一定三上红，三上你们给我押他一万两的五千银子押户的。姜太公说，慢打盖，这俩钱我也押上，为红押宝我也算一算，我算是哪儿黑玉哪儿红，他按照前可跟朕虚了昆对经死经开修圣伤度这么一算，那么旧袍也是三场红，八万这个银子压大海，这么两万银子压骂冷。姜太公说，这袍不许别人看啊，这个别人一看我的归营，诸葛亮哪敢怠慢，他宝盒拿到手中啊，他使了个木镜单脚线，这个一直地来一直正，他把宝盖这么一咧，哎呦呵，怎么会在这宝腰上红啊？诸葛亮说，我算了半天不中用。姜太公说，我算了半天也不成。诸葛亮说，这是他妈转心盒子跟套宝。姜太公说，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，输赢不在，头一宝再压二宝看分明啊，三宝那儿的把话讲。我的尊瞧二位老先生，还依我说，你们二位那个压不压的不要紧，还为谁输与谁赢？诸葛亮说，要拦你早拦两条柱，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，这会儿的拦着也就罢了，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。战袍那儿的把话讲，把他尊长二位老先生，我跟您说的是好话，我反倒招您不愿听，您要的押宝四棍押宝，他妈您要该的可不成。诸葛亮说，我一个小钱都没有，不让我押还不成啊，敢说这么三声不让我押宝，我让你宝鸡割不成啊。你看战宝那儿的一撇嘴，我的孙桥二位老先生，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，你别在这会儿大话扔，这两年话你防一防，割宝鸡不是省油灯啊，我的名字叫邓宇，管账的先生叫石茂公，刘北问他们当家领，翻成宝盒这个孙悟空，一跟头十万里，要想打架算现成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我三宝那儿有神听，你要真是将我挡，你个小人哪了崩。诸葛亮哪敢怠慢，他的宝盒拿不手中啊，拿起了宝盒扶着腰顶进了宝棚，一里乱六营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回到三国去分兵啊，搬来了咱们刘备张飞关父子，咱们周什么关平二个弟兄，马超马岱咱们二元将，咱们白富山羊老黄忠，有魏延还有姜维，这个长坂坡前赵子龙啊，人马发财轰去了会畅快基地扎大营啊。姜太公说，起来不要紧了，我得回到西区去搬兵，搬来了咱们金吒哪吒木制三太子，有个赵王奶奶高兰英，杨二郎拉了好天喘，如西湖架的乌草木后边的黑豆说他老英雄，人马发财黄雀会慷慨激励扎大营啊。两个正门扎人马，忽听空中喊了一声，要问来了哪一个，来了西天大圣孙悟空，金箍的宝棒拿在手，两眼睛全都瞪红，眼睁睁就神去长乱，把七十二变下段书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